第22篇，穆西亚的苦难与效果。达卫诗歌交与乐官调剂朝路。我的天主，我的天主，你为什么舍弃了我？你又为什么远离我的恳求和我的哀号？我的天主，我白天呼号，你不应允；我黑夜哀悼，你仍默静。但是你居于圣所，做以色列的荣耀。我们的先祖曾经依赖了你，你救起他们，因他们依赖你。他们呼号了你，便得到救赎；他们信赖了你，而从未蒙羞。至于我，成了微虫，吃掉了人情，做人类的耻辱，受百姓的欺凌。凡看见我的人都戏笑我，他们都撇着嘴，摇着头说：他既信赖上主，上主就应救他；上主既喜爱他，也就该拯救他。是你使我由母腹出生，使我在母怀享受安宁。我一离开母胎，就已交托于你。尚在母怀时，你已是我的天主。因为大难临头，求你不要远离我，求你来近，因为无人肯来扶助我。成群的公羊围绕着我，巴上的雄牛包围着我，都向我张开自己的嘴，活像怒吼掠食的狮子。我好像倾泻的水一般，我全身骨骸都已脱丧，我的心好像是蜡，在我内脏中融化。我的上颚枯干的像瓦片，我的舌头贴在咽喉上端。你竟使我于死灰中辗转，恶犬成群的围绕着我，歹徒成伙的环绕着我，他们穿透了我的手脚。我竟能数清我的骨骼，他们却冷眼观望着我。他们瓜分了我的衣服，为我的长衣彼此捻阄。上主，请不要远离我，我的勇力速来助我。求你由刀剑下抢救我的灵魂，由恶犬的爪牙拯救我的生命。求你从狮子的血口救我脱身，由野牛脚下救出我这苦命人。我要向我的弟兄宣扬你的圣名，在盛大的集会中向你赞美歌颂。你们敬畏上主的人，请赞美上主；雅各伯所有的后裔，请光荣上主；以色列的一切子孙，请敬畏上主。因他没有轻看或鄙视卑贱人的苦痛，也没有向他掩起自己的面孔，他已呼号上主，上主既已俯听。我在盛大的集会中要向他颂赞，我在敬畏他的人前还我的誓愿。贫困的人必将食而饱愈，寻求上主的人必赞颂主。愿他们的心灵生存永久。整个大地将觉醒而归顺上主，天下万民将在他前屈膝叩首，因为唯有上主得享王权，唯有他将万民宰制掌管。凡安眠于皇权的人都应朝拜他， 凡返回于灰土的人都要叩拜他。我的灵魂存在生活只是为了他。我的后裔将要侍奉上主，向未来的世代传述我主，向下代人传扬他的正义，说这全是上主的所作所为。